但是刚才当我7:45来到的时候，在上面跟这个 Joshua 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提醒我，他说明天是父亲节，而且等下就是刚才了啊，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庆祝的父亲节的一个的节目啊，我心里面就忽然间有一个的触动，我就觉得哎呀，应该趁着这个父亲节呢来讲一些啊父亲节的信息，因此呢我就临时换了啊今天的这个的讲题。这样你可能会很担心，这样你原本所预备的怎么办呢？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很快就有下一次了。对吗？管长老，好，谢谢大家。当然，我非常谢谢和珍惜啊，管长老对我的这个信任，以至于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先看两节的经文好吗？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当然我希望你手中有圣经哈。罗马书第八章第15-16。好，请我们如果你都会看字的哈，会读书的哈，你都把圣经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15-16，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经文。好，罗马书第八章第15-16，我就念给大家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我们来仰望神。天父上帝，当我们凭着信心打开你的话语诵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被你从天上所降下来的厚厚的父亲的爱来浇灌，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舍身流血的舍己的爱，也让我们满满的领受圣灵的引导、感动和医治，以至于今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葡萄树跟枝子的连结一样。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我们奉耶稣的名敬拜，我们奉耶稣的名打开你的话语阅读，因此现在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在你面前等候，因为我们知道你将要向我们说话，并且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有一天呢，非常忙碌工作，然后很累了，回到家的时候还没有做好呢，我的太太就跟我说呢，今天呢我们的 insurance agents 就 call 了我，然后我们谈了好久哈，他说呢你的医药保单需要做一个调整。我说 straight to the point， 因为我已经很累了啊。straight to the point， 年费叫保费每年要给多少啊？他就说了一个数目，我说太多了啊，对我们造成负担啊。他说不多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年纪越来越老了。各位，我才发现原来年纪越来越老啊，不是姐妹很不喜欢听的啊，弟兄也很不喜欢听，我听了我更加frustrated 啊，更加的烦躁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已经年纪越来越老了，你年纪不轻了啊，我们需要调整你的医药的保单。我说到底他保什么？他说简单来说的哈，每一年呢保单可以保到750,000。我说需要750,000吗？他说需要啊，你的命很重要啊。我希望他真的是觉得我对他，我对家庭我对两个女儿真的很重要，而不是我三穷两短之后呢那个保费对他很重要哈。那各位，从想到要买这么贵的保单，你或许可以开始了解一个男人呢，他要扛起整个家那个责任是那么的重，那么的大。除了呢是我们是经济上，对不起啊，好，除了我们是经济上的那个的供应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姐妹，有些的太太也有在外面工作。好，当然我们作为男人 好，我们是除了是经济上的供应者，我们还被期望是家庭里面的那个的保护者。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对不起哈，我随便讲而已，不是真的哈啊，但是如有雷同哈，纯属巧合哈。意思是说，如果家里面进了贼之后，你是第一个要冲出去的。Sorry， 因为你是家里面的男人哈。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是家里面大小事情、大小难题的那个的决策者。意思说呢，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我们都要去处理。我们要爬上去修理那个的灯，我们要爬下钻下去啊，那个的床底下去找哈。因为他说有一只蟑螂跑进去里面了哈。然后我们还要去检查，蹲下来检查哪一个啊水喉漏水。然后呢，各位。特别是男人哈，男孩子，我们从小被教导什么呢？我们从小被我们的妈妈啊，被我们的婆婆，被我们的公公教导什么呢？男儿流血不什么流泪，那姐妹都懂啊。男儿流血不流泪，意思说你即使流血，你都不可以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你要必须时时刻刻维持做你的那个强者 ，Superman。当然现在比较流行是 adventure 的那些 superhero 了啊。Anyway, 就是你必须时刻要长期压抑你的情绪。你不可以害怕。你不可以担心。你不可以软弱。你不可以伤心，因为大家期望这个男人呢是一个的强者。但是你知道吗？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受伤的巨人啊。而且是一个假装的巨人啊！你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当夜深人静，太太睡了，女儿睡了哈，我们躲在一个不为人而知的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们开始脱下那个 Superman 的那个的衣服，我们在舔自己的伤口啊！我们每天在外面打拼，我们背后可能中了很多刀啊，很多剑。啊，都是其他的人呢、啊、射过来的、插过来的，有些是上司，有些是同事，有些是我们的客户。无论如何啊，这些我们都不敢给我们的家人知道。当他们全部睡了，我们才在那边偷偷的在那边流泪，忍痛的舔着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伤害。我们不敢告诉人，甚至我们不敢告诉睡在我们旁边的太太，我们是多么的担心。我们是多么的忧虑，我们是多么的压力，我们的内心的恐惧。因为呢，我们被教导你是一个男人，你要流血不流泪。然后我们明天呢，当太阳同样的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继续离开家之前，我们继续拿起那个 Superman 的衣服穿上，我们就继续扮演那个 Superman 或者那个 Giant 那个巨人的角色。面对这个社会的眼光，面对我们家族给我们的期望，还有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给男人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他说你是头，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头，如同呢耶稣是教会的头一样。你知道做头很威风吗？不威风的。做头很辛苦的，因为太太说呢，好，你做头没问题，我是你的颈，我要你左你就左，我要你右你就右、啊、以为做头可以作威作福吗？以为做头可以做大男人吗？以为做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一点也不。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时常很担心啊，心中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的焦虑，就是在别人的眼中我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吗？在别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吗？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大丈夫呢？我所说的大丈夫不是大男人哈，那个大男人主义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这里说的呢是那个顶天立地，是那个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所赋予男人原本应该有的定位、身份、责任。我们能够做到社会、太太、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上帝的那个的要求吗？有一个作家，美国的一个作家啊，就帮我按一下吧啊，这个就比较不 sensitive 了。好，后面的帮我按一下。好， 美国有一位的作家，他叫做 John Eldred， 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演讲家。他说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一共有六个阶段。好，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讲。他说第一个阶段大概是在1岁到12岁，大概啦，没有绝对，大概，因为我们跟东方西方的文化都不一样哈。我们东方有我们自己的文化，都说大概。他说呢，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爱子的一个的阶段，在爱子的这个阶段里面呢，这个男孩子呢，当然你可以引用去女孩子哈，但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是针对他的两个儿子啊，还有从男孩子男人的角度，所以我就说男孩子。他说这个男孩子呢，在1岁到12岁的他必须完完全全的得到他的爸爸的认同，他必须完完全全在他爸爸完全的爱里面，他建立那个的安全感，他必须在他爸爸完全的肯定里面找到我是一个男孩子的那个的定位，以至于他可以很顺利的进入第二个阶段。好，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哎，一个一个来哈。好，第二个阶段 cowboy 的阶段，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嘛哈。他说 cowboy， 好，大家想到 cowboy 想到什么呢？你不要告诉我 cow 哥了哈。想到 cowboy。美国西部的 cowboy 是什么？很冒险的，很有勇气的，很勇敢的面对那个挑战的啊！所以他说呢，这个 cowboy 的阶段呢，大概是这个男孩子13岁到21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这个男孩子开始成长，然后他对外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呢，他有那个冒险的心，然后他很勇于去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战士哈，一个战士的阶段，因为现在他大概是读完了大学，他开始进入这个社会，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他可能必须要在他的事业上打拼，还有他要面对各种各样越来越复杂的人际的关系，他是一个的战士。然后在战士的同时间呢，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的箭头哈，这个箭头是两个箭头的啊。在战士的同时间，他开始发展他心灵里面那个情人的那个的阶段。这个情人是什么呢？这个情人的阶段是这个男孩子呢，他从他的生命的成长里面，他开始体会人性里面的真、善和美，以至于他开始察觉，哎，有一类人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是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对我有莫名的，我解释不到的一个的吸引力，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女人的生命同样也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她是高贵高尚的生命，因此这个情人她会尊重女性，然后就发出她从内心里面对尊重女性、保护女性、被女性吸引，她开始向女性表达那个爱，他开始具备了一个完美情人的一个的条件。接着下来的阶段，君王大概是30岁过后吧，三十岁过后到50岁吧，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不同的处境 context 而异。为什么是君王呢？他大概付出了努力，在战士在情人的阶段，他大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他在公司里面，他大概是一个做领导的人，如果他在教会里面时间久，然后他又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他大概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的大的领袖也好，小的领袖也好，甚至在社会他可能也扮演着一些领导的一些的角色，这个是他完全发挥他男人的那个生命各方面的才能的一个的阶段。男人的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哎，一个就请后面的帮我弟兄帮我按嘛啊，好，就是一个执事，执事或者是一个智慧老人，他大概是60多岁以后吧， 然后直到他在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最后的一天，他是一个智慧的老人。在这个阶段呢，他累积了人生里面，他经过了人生里面各种的风浪，他经过人生里面的失败，他也经过人生里面的成功，然后他累积了很多很宝贵的、人生的经验，以至于在这个阶段呢，他能够很有自信。他不因为他年纪越来越老，他不因为他身体各方面的机能越来越衰退，他不因为他越来越衰落而感觉到自卑，却因为他、被人尊敬，因为他拥有很高的智慧，他能够成为晚辈或者他的小辈的那些的榜样，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他会给予一些很有建议的很有建设性的一些的意见。好，到这边为止，各位你觉得哇哦，这个真的是非常 perfect 完美的一个男孩子，然后成长到男人，然后成长到一个年长者一个。但是呢，往往我们自己的所看所听，我们的周围却好像不是这样哦。不单止好不是好啊，不单止好像不是这样，反而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所想象这么的一个完美。到底情况状况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作者 John Eldred 呢，他就提出，他说这你要从爱子这个小孩小男孩成长到这个智慧老人，经过这些的阶段，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性的一个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呢，在每一个阶段，听清楚啊，每一个阶段他必须能够完全的被装备，他必须完全的被满足，他在爱里面必须被完全的肯定，他才能够很安全的踏入下一个阶段，继续发展他的人格。我举一些反面的例子吧。在如果在缺乏爱，在缺乏安全感之下长大的孩子，哎，回去没有这么快哈、在缺乏爱，在缺乏安全感，因为他在爱子的阶段没有得到爸爸的肯定，没有得到爸爸的那个的完全的爱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带着不完全嘛，带着伤害嘛，带着缺乏嘛，就进入牛仔的阶段。各位刚才讲了牛仔的阶段的特色是什么？冒险，对吗？他就怎么冒险呢？飙车咯，吸毒咯，乱乱追女孩子咯，冒险对他来说， 他好像在满足他人性里面男孩子的男性里面的一种的渴望冒险，但是他用错了方法。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问题啊，对吗？而且那个倾向是越来越提早哈。以前在我们的时代，哎呀，你说 come on 啊，你的时代30年前40年前、大概啦，你不要去这么精准啊。好，我那时候如果中学生怀孕了，我们是大事情来的哈，哇，真的是哇，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的哦。啊，这个就是牛仔错误的冒险的一个坏的后果。我再举出第二个反面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他的人生的目标不确定，在牛仔的这个的阶段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个的冒险。他就进入了战士的这个阶段和情人的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会用这个战士那种战斗的精神，然后出自于他人性里面那种对异性的渴望和爱慕呢，他就乱乱去搞男女关系咯。他尝试去征服女人，那他尝试从性的关系里面得到一个不健康的满足，他以为满足，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人格的发展。美国有一个调查，我们看一下，这些男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这个男子汉大丈夫那种气概的认同，他没有找到那个价值的存在和被肯定， 他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情人是要尊重女性，保护女性，而不是利用女性来满足自己那个错误的那个冒险情人，或者是那个战士的那个精神。然后还有呢，君王的那个的阶段，看看许多的领袖那种贪污滥权。然后来到那个智慧老人的阶段，如果是他不愿意承认他老的话，他就会时常在表现出一些还他认为他不在那个老的阶段，他就不愿意承认我已经年老。这个是一点也不合乎人性和上帝的创造的。有时候有一次我教会里面一个做直销的姐妹就推荐我的太太一套很贵，对我来说很贵了哈，很贵的保健品，几千块的保健品，她说吃了呢你的年龄呢会倒退十年有兴趣我介绍给你们，但是我觉得不必了哈。但是你知道我怎么跟太太讲吗？我说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生老病死是必定的，你唯有接受自己在那个的阶段，你才是最快乐的。如果你不接受自己在那个阶段，你想要逆天而行啊，倒退十年啊，Dr. Guan 作为专科医生，他告诉你这个是不健康的一个的生命来的。你唯有接受你自己现在，你才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老人家如果他没有得到之前他的成长没有得到满足肯定的话，他就表现出那种他不愿意承认年老的那个的情况。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出现在整个的男孩子成长的阶段的时候呢，是处在这个地方，在爱子，原来在我们男孩子生命成长最早期的那个阶段，许多的人，许多的男孩子没有得到父亲完全的爱，完全的肯定和完全的那个的包容。一个男孩子要成为男人的旅途里面，他需要学习很多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东西，当中最关键的呢，他是要透过他的父亲，他透过他的父亲积极的参与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男孩子才能够从父亲的身上学习到男孩子的定位。当然他也可以从跟女孩子跟女性的相处里面找到男孩子的定位，但是最基本是从父亲而来。然后呢，他会在父亲跟父亲的相处里面，他会找到他男性的那个的本质和责任，这个很难从女性那边得到的。我不是说女性，我不是说妈妈在男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作用哈，一点也不作用和他的贡献也非常的大，但是不在今天的这个的讲题里面。那看看，很可惜，这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叫做 Alexander， 他指出呢，我们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倾向，是什么倾向呢？我们的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这个情况越来越令人家担忧。什么叫做没有父亲？英文是 fatherless， 没有父亲。没有父亲，除了是这个父亲不幸早离开世界，所以他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当然可能他还有妈妈很多时候呢是父亲还健在，但是长期不在孩子的身边。我有一个 patient， 一个病人他真的非常定期六个月就来做检查，六个月来。我说哇，你真的很准时他说是啊，因为我每六个月才回来。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在迪拜工作。我说你全家去吗？他说没有，只有我去。你孩子多几岁？五岁、六岁、七岁，就是大概十岁以下的孩子。我说为什么你不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呢？他说迪拜公司派我去迪拜，我可以拿到 triple 三倍的工钱。当然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亲密到一个可以做出一些建议的关系，我只是说你就尽量多一点陪你的孩子。 很多时候爸爸、啊、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啊、为了、啊、赚更多的钱，被逼长期不在孩子的身边，在、远方工作。或者有些 不负责任的爸爸什么呢？跑路，因为欠了那个名叫阿龙的那个安哥的钱。还有什么呢？这个爸爸呢，明明是跟孩子跟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但是因为这个爸爸可能、沟通能力不强，可能他工作很忙碌，他夜归，或者这个爸爸个性很孤僻，或者这个爸爸就是一般上我们、传统的华人教会、华人家庭里面的爸爸，就是那个非常严肃不喜欢讲话的那个爸爸。这个爸爸只顾自己的东西，他不愿意花时间陪孩子，这个也属于 fatherless 的一个的情况。我们想想一下，在我们的男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他身边的大多数是姐妹来的，大多数是女性来的，当然在他身边最亲密的当然是妈妈了，还有什么呢？主日学老师，大多数是姐妹，对吗？所以弟兄们啊，还有什么呢？小学学校里面的老师，十个里面有多少个男人，有多少个是女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长大，当然还有家里面的嘎嘎，有一些他要怎么样从一个成熟的男性身上学习作为一个男人的一个榜样呢？他从什么管道去学习呢？我告诉大家，他从韩国的电视剧，他从 K-pop 那边去看那些的男孩子。你看看现在 K-pop 的男孩子，我觉得又像男孩子又像女孩子。以前在我们的时代哈，为了要吸引女孩子哈，如果是白的话故意去塞黑。你看现在的男孩子是要白的，要化妆的。还有什么呢？这个男孩子追求的男性的榜样是什么呢？那些、高帅富在欧美的那些的明星 Justin Bieber。还有什么呢？哇，在球场里面啊，叱咤风云的那些的足球明星，但是私生活是非常的糟糕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他手机里面那个英雄，但这个英雄是怎么样的呢？打着枪，对不对？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漫画里面那些打打杀杀的这些的英雄，所谓的英雄，你要你的男孩子以这些做他的榜样吗？我相信你一点也不。在这样的一个关键里面，在成长里面，我们失去了一个以父亲为中心的一个的家庭。在父亲以中心的这个伦理的价值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核心是一个本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安全很可靠，随时可以给我们帮助，也可以体谅我们的软弱，可以完全包容我们的犯错，但是能够给我们意见的一个爱我们的爸爸。但是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在整个成长里面，他在做不完全，就进入另外一个不完全的阶段，就累积了更多的不完全，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更加的不完全，越来越不完全，完全违反了上帝起初的创造。我们的父亲可能没有，我们的父亲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见识，他可能读的书不够我们多，不比我们多，他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心理学社会学各方面属灵操练的那个的操练，因此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用他爸爸以前那一套来对我们，因此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各位弟兄们。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砍断这一个的恶性的循环。我们再看一个的调查，在美国，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和统计，他说在这么多里面，好， 两千，他说在美国呢，有接近2400万个孩子呢，是在没有父亲的陪伴之下成长的 ，fatherless。我都说了啊，几样的因素，可能真的爸爸离开了，离开世界了，但是也离婚，或者跑路的，或者是不愿意跟孩子沟通的等等这些哈，这些人呢，后来啊做了一个追踪调查统计呢，在少年自杀里面呢，65%就是在 fatherless 的环境成长的，在 fatherless 的环境成长呢，在少年感化院里面有70%这样的少年人，高中辍学在戒毒所等等啊，这些的数据我就不啊多花时间去，但是大家一看的时候触目惊心。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其中一个统计里面的一分子哈。因此呢，让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砍断，也借着圣灵的大能来砍断这个恶性的循环。鲁云 Henry Nouwen， 他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被称为当代的灵修大师，当然他大概在几年前去世了。他写了很多属灵操练的小书都是非常直入我们的心灵深处的，很简单，但是直入我们心灵深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男孩子心目中最深的一个的盼望，他生命里面最深切的一个的期望就是什么呢？爸爸强有力的一个拥抱。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你有没有经历过爸爸那个强有力的拥抱，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从小就一直到长大成家，然后我自己也做了爸爸，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不好的。我记得在我5岁的时候，5岁，你说5岁你现在还记得是啊，我记得在5岁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我爸爸在家人的面前，在他妈妈的面前，就是我的祖母了我的阿妈了的面前讲什么？他说我不需要去爱他，我不需要去疼他，那个他就是我了因为他们正在讲着我的事情。他说我不需要去爱他，因为已经很多人爱他了，很多人疼他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那时我才5岁，我在房间里面听到我爸爸讲这句话，5岁的一个小男孩似懂非懂，但是那时我非常清楚，我的眼泪流下来，我感觉到我被我的爸爸拒绝。在我成长的这个的过程里面呢，爸爸那句话真的是我心里面的一根的刺。很多时候我假装说哎呀我大了，我明白了，我不介意了耶稣已经为我成就救恩救世已过，我假装不在意，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在意。我从小呢就很积极的表现自己，我很努力的读书，然后我很努力的在课外活动，还有在球场上争取很好的表现。各位你不相信，但是没关系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国家排球队的队员。当然我在的那个地方是小地方我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每一年我考第一名的。然后在课外活动各方面我都有非常优越的一个的表现。在中学就是 Form 5毕业那一年呢，我是以全校的模范生，然后是那个Prefect Board 那个学长团团长的身份呢，代表全部的毕业生站在台上讲话。我看下去，我妈妈在台下拍烂手掌但是我找来找去我看不到我爸爸。我原来心里面是我妈妈很以我为荣，我妈妈时常称赞我，我妈妈时常说哇你真的很好等等是当然我会高兴，但是我也很渴望爸爸的肯定，但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肯定我的。我其实最希望的是就像鲁云说的，爸爸什么时候可以用他的膀臂拥抱我，爸爸什么时候可以跟我说孩子你真棒我爱你这样的一个的渴望是没有得到满足。然后我心里面时常就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儿子， 而且是唯一的儿子、啊、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我是唯一的儿子。我的公公婆婆非常的疼爱我，为什么呢？他们是从中国来的，男尊女卑、啊啊、就是重男轻女的。他们一共有了十多个孙女、啊、才有一个男孙、啊、这些满足不到我的，我需要的是我爸爸的那个的爱。后来我发现，当然我越来越成长、啊、在、读书，在圣经里面、啊、在教会里面被教导等等，我发现原来我性格里面一些的缺陷，很多的缺陷是因为没有得到爸爸的那个的肯定。比如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perfectionist， 好吗？很辛苦的跟 perfectionist 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我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的太太哈，我们差一点哈，谈不成恋爱啊。她说很辛苦跟你在一起，什么都要完美，读圣经要读得很好，祷告要至少15分钟，已经成为法利赛人了哈。是啊，她说跟你在一起我很辛苦，我很压力哈。她说我们就算了吧，幸好。我的岳母说、哎、这个是好男人，抓住不要放啊！所以现在我非常孝顺我的、岳母的、啊、我这样的一个伤害，我这样的一个不满足，我这样的一个刺，生命里面真的是成为一个男主，我属灵生命成 我很追求，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够跨过一个的瓶颈。后来我在、一个、牧师，就是 我的一个 spiritual mentor， 一个属灵的导师，他帮我分析这些的事情，他说就是那根刺，就是你爸爸这件事情，但是你不要等他，你必须先饶恕他。哇，那一次的谈话大哭、啊、然后他就为我祷告等等，我才觉得是我必须饶恕我的爸爸。我感谢神，就在我饶恕我爸爸然后跟他再建立关系的时候，我爸爸不久就离开我们，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成为了生命里面一个很遗憾，也几乎没有可能挽回的一个的遗憾。所以上帝总是在爱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重新得回爱子的身份呢？今天的经文就保证我们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得不到父亲的那种深度的那种的爱和肯定的时候，却可以在天父那边得到完完全全被满足的那种的爱。所以在这一种我们需要在天父这个厚厚的爱中，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的那个男子汉大丈夫那种上帝创造的那种的生命的特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才重回。你说现在我30岁啊，我40岁，我50岁，我60岁，80岁，没关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让我们重回我们爱子的那个阶段，就是1岁到12岁。那边可能有很多眼泪，那边可能有很多伤害，那边可能有很多不满足和不被肯定，但是现在圣灵的意志要透过上帝的话语领导我们。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与完全的爱，甚至和耶稣来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在爱子的阶段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到这个真正爱的源头里面去寻求那个的赦免，寻求那个的医治。今天的经文第一件事情第15节保证我们的是什么呢？保证我们是一种我们生命本质上的改变，不是外表上，不是行为上的改变，是一种生命本质的改变。在罗马书里面，生命本质的改变，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做 metamorphosis， 读生物的你就知道什么叫 metamorphosis。 通常在蝴蝶的蛋，然后毛毛虫，然后那个蛹，然后变成会飞的蝴蝶、啊、然后我们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就是一个 metamorphosis。 我们很奇怪，怎么样这个很丑陋很蒺藜， 我不想去靠近的这个毛毛虫，有一天会变成很美丽的蝴蝶飞在天上呢？因为它生命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而今天耶稣拯救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要我们从破碎、伤害、遗憾、眼泪那个破碎的生命里面重新 metamorphosis， 本质上的一个个改变。圣经说什么呢？你们现在所收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是儿子的心，爱子的心。奴仆，罗马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仆 slave， 他不是外劳哈，他不是印尼外劳，他不是尼泊尔外劳，他是 slave。 slave 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呢是完全在主人的手中的。因此呢，这个做奴隶的是时常在黑暗、恐惧、害怕当中度过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做事情不对，我的主人就处罚我。而且罗马法律给主人一个可以杀死、处死他的奴仆，不会犯罪的哈，因为奴仆不是人来的，没有人权的。所以这个奴仆心中有很大的恐惧，但是圣经说，现在你们所收的不是这个奴仆的心，是爱子的心。第二件事情，圣经保证我们的，在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相信吗？圣灵告诉我们，你必须全然的接受和相信。在圣经里面，阿爸父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父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三次，新约圣经，一次就是这边，然后另外一次在加拉太书，另外一次是什么呢？是耶稣对他天父的那个称号来。什么是阿爸呢？阿爸是中东人哈，对爸爸很亲密、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来的，绝对不是我们的所说的老豆，不是啊啊，不是爸爸哈，或者有些更糟糕，老爷哈。这个阿爸呢，阿爸呢，相当接近于一个孩子跑到你面前，抱住你的脚也好，抱住你的身体也好，然后把头埋在你的胸膛里面。撒娇说 Daddy Daddy， 相当是一个儿子跟爸爸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来的。而耶稣就是将来称呼他的上帝，然后在这边说我们也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大家知道吗，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呢，福音书哈，曾经有两次天父在天上显现，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记得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洗礼的时候。洗礼代表什么呢？耶稣的洗礼代表耶稣正要开始天国的施工了，传福音、教训人、医病、赶鬼，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第二次呢？第二次是在克西啊，第二次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然后身边有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跟彼得。为什么这个是耶稣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时刻呢？因为这个登山变相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就坚决的、毅然的向着十字架前进，他需要爸爸的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上帝的话很简单，但是上帝的话充满能力 powerful，他会安慰、医治、肯定我们。因此让我们做一个结论吧。在座的，如果我们作为别人的儿子，让我们饶恕我们的爸爸，更加的尊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的爸爸也是如此对他。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被圣灵教导，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知道我们饶恕他。好，作为父亲，各位啊，受伤的巨人啊，没关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能力里面， 我们继续刚强，不是因为我们，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使到耶稣的能力复辟我，让我们继续疼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一去就不回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女儿就要离开我们去读书了。我现在时常想回以前她 baby 的时候，时常想回她稍微大了一点开始叫爸爸的时候，想回以前她还没有读书，我每天去做工，她就抱住我的脚，爸爸爸爸不要去不要去，然后当她相当大了，她还讲爸爸爸爸抱爸爸抱，然后我的太太说，你现在时常想回以前，又在证明你越来越老了。没问题，我接受，没问题。作为太太，各位在座的太太们，当你了解到你的丈夫作为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过程不容易啊，充满挑战，充满陷阱，充满撒旦的攻击，充满伤害，你就多一点谅解他，然后多一点欣赏他。虽然他是假装的 Superman， 但是请你抱住他说，你真的是我们家里面的 Superman， 今天晚上就做好不好，不然你睡不着觉，因为圣灵责备你。是啊，他是你最亲的人啊，为什么你不做呢？为什么你不肯定他呢？我们华人啊，中国人啊，我们不喜欢称赞人的啊，我们喜欢什么呢？我们喜欢用激将法。老公明明很厉害啊，他说有什么这样厉害，你看隔壁的老黄。我们喜欢用什么呢？比较啊。我们喜欢用什么呢？贬低。我们怕称赞，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越称赞他，他就会骄傲。他骄傲就是你的骄傲啊，各位太太们，请你多一点谅解、欣赏，用你上帝创造给你女性的温柔和特质，完完全全的包容他，他会在你面前非常安全。好，作为儿女的，作为女性。让我们支持和跟配搭，无论是在家里面，无论是在教会，上帝创造男，上帝创造女，都有不同的功能本位，大家都要学习啊！让我们都在圣灵里面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啊！